这样的一系列举措的齐头并进之下，那么怀柔区呢应该说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那么也希望他们继续保持。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9月5号星期三，农历7月21，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5和0。天气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今天白天本是天气晴朗，空气清新，能见度不错，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只是紫外线照射强，外出请注意遮阳防晒并及时补水。近期花粉浓度明显上升，花粉过敏者外出请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花草繁密的地方。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60%。白天的最高气温3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9度。我们来看一下洗车指数，今明两天本市都没有降雨，但是明天风比较大，局地有些尘土。今天雨后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非洲大陆上的中国印记，中非论坛北京峰会落幕，让我们更为关注非洲的文化和历史。在辽阔的非洲大陆上，蕴含着哪些文化宝藏，我们可以去了解。城市文化范儿，和大家一起说说非洲大陆上的中国印记。来看看今天的第一道题，中非论坛的成员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非洲联盟委员会以及与中国建交的多少个非洲国家呢？ A 51个， B 52个， C 53个。 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我们在中非论坛刚刚落幕之际呢，要跟大家说说非洲大陆上的中国印记。那么今天的第一道题呢，当然是跟中非论坛有关。您知道中非论坛的成员国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非洲联盟委员会以及和中国建交的多少个非洲国家吗？是51个、52个还是53个呢？哎，如果知道答案的话，欢迎您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故宫博物院现任院长单霁翔和老院长郑新淼昨天共同取出了养心殿正脊上的宝匣，宣布这座曾居住过清代八位帝王的宫殿正式开启古建筑修缮保护工程。一般情况下，重要宫殿建筑的屋顶最中间的一块脊筒子里面都放着房屋的镇物宝匣，起着求雨避火、趋利避害的祈福意义。这次取出的宝匣外表呈红色，上面绘制有明显的花纹，并题款嘉庆六年。2018年电影暑期档正式落下帷幕，今年暑期档创造了新的票房记录。据国家电影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18年暑期档，也就是6月到8月，全国电影票房达到173.9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观影总人次预计达到5亿，同比增长25%，场均人次也达到3年来的峰值，上映影片数量高达149部，同比增长10%。说到电影，京剧电影您愿意看吗？ 经典剧目《曹操与杨修》过去主要在舞台上现场表演，也曾被录制在电视上播出，如今观众还能在影院里欣赏名家表演。京剧电影《曹操与杨修》目前正在影院热映，这部影片由腾俊杰执导，京剧名家尚长荣主演，还是一部 3D 全景声电影。《曹操与杨修》是上海京剧院的经典剧目，从1988年诞生至今已有30年历史，曾多次获得京剧大奖。这次同名电影《曹操与杨修》仍由原班人马打造，在保留京剧艺术精华的同时，用三维特效突破了拍摄空间的限制。有越来越多的综艺节目传播中国文化，文化综艺节目《诗意中国》将于9月14号在深圳卫视播出。节目中探寻者将从亲身感悟的诗意生活出发，引入档期节目主题，结合现场还原的古人生活场景，对主题关键字进行层层剖析，并从百位观众中征集诗意复刻场景的关键线索，最后通过验证复刻信息进行推理。第一期节目从宴饮文化入手，著名演员歌手加盟，将传统文化中的烹饪、载歌行乐等宴饮文化和场景重现在观众面前。最近，英国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的学者与数字化专家在网站上公布了两本莱奥纳多·达芬奇的笔记。热衷于研究文艺复兴巨匠的人们可以放大笔记，仔细探寻达芬奇具有革命性的想法和观念。博物馆现藏有3卷共5本达芬奇笔记，这次上线的是其中的一卷，2019年另外2卷也将完整上线，以此纪念达芬奇逝世500周年。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空气污染已经成为继吸烟、饮食和肥胖症之后全球第4大危害健康的风险因素了。中国室内装饰协会绿色家居委员会表示，室内空气污染物来源广泛，种类繁多，成分复杂，其中最大污染源来自于建筑材料、装饰装修材料和家具等，包括室内装修产生的苯、甲醛、氡等。由于市场上装修材料质量良莠不齐，大量超标有害物质因为得不到有效分解，成为了室内环境中最大的污染源。今年第21号台风飞燕4号登陆日本，日本气象厅提醒居民积极防范狂风和强降水等恶劣天气造成的危险和影响。最近有去日本旅行计划的朋友请注意天气情况。到英国旅行，除了游览知名景点，不妨试试参加新近兴起的探宝游。金属探测假期旅游公司推出这个旅游项目，主要是在苏格兰到威尔士交界地带开展，那儿曾经是青铜时代人类活动场所和罗马军团的战场。游客只要交纳1499英镑，约合13000元人民币，就能参加为期12天的休闲淘宝游，包括私人探测向导指导以及10天在最佳地段探宝挖掘。一项针对芬兰赫尔辛基国际机场所做的调查表明，机场许多公共设施存在健康风险，特别是旅客安检时用来放衣物的塑料托盘。研究人员指出，洗手和其他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是预防病毒感冒的关键，建议机场旅客安检之后立即洗手。女性服装有兜越来越受到青睐。英国伦敦多家婚纱店的消息显示，带兜的婚纱正在成为潮流新品。新娘有手捧花是欧洲的传统，不过现在新娘们更愿意带着手机、钥匙和其他零碎物品走上婚礼红毯，衣兜还能体现性别差异。美国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相比男性的牛仔裤裤兜，女性牛仔裤裤兜平均短 48%， 窄 6.5%。 调查还发现，只有 10% 的女性牛仔裤裤兜容得下一只成年女性的手，很多女装也在力求衣服兜的扩大。法国九月开学日起，全国的小学、初中生在学校内是不得使用手机、平板电脑和各种智能手表。针对15至18岁的高中生，这项法律允许学校部分或全面实行禁令。支持者认为，禁令能减少学生课堂上开小差，鼓励学生课间参加更多的活动，并有助于限制暴力、色情内容在学生间传播。而批评人士则推测，禁令的施行难度会很大。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北京市社保中心昨天发布消息，2019年度本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即日起开始，并将持续到11月30号。在此期间，本市城乡居民如老年人、劳动年龄内的居民、学生、儿童等人群，可到户籍地或居住地社保所办理参保缴费手续。九月正值春秋季开学季，全市启动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校园周边200米范围内的小卖部重点检查调味面制品、熟肉制品、烘焙食品、糕点、饮料类等儿童青少年经常购买的重点品种，专项检查将持续到本月底。在学位紧张地区，东城探索将幼儿园大班转移到临近的校外教育机构，供需矛盾突出的街道至少各新增一所普惠性幼儿园。受人口周期性变化和全面二孩政策的影响，幼儿园入园需求持续上升，东城区学前学位供给总量不足，入园难问题仍然突出。虽然临近中秋，但是鸡蛋的价格却有明显的降幅。新发地市场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新发地市场的鸡蛋批发价每斤是4.66元，周环比下降 7.9%，而新发地市场蔬菜的价格也降了，周环比下降 5.14%，比去年同期下降 6.45%。一波接一波的大热清工具，让很多年轻人关注起了清代的老物件，特别是那个时候的审美观和老服饰，也因此让很多从事相关商品买卖的生意人和收藏业余爱好者开始蹭热点，抬高相关商品的价格。清代老物件受追捧的同时，也需要冷静思考。专家认为，老物件新作本身有一定的市场价值，但购买需理性，不要过度盲目追捧。演出方面，2018国家大剧院舞蹈节9月11号将拉开帷幕。本届舞蹈节以我的身体会舞蹈为主题，在为期103天的时间里，集中为观众呈现16台42场精彩演出，并将结合多种普及活动形式，让观众近距离感受舞蹈魅力。目前瑞士日内瓦大剧院芭蕾舞团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剧票已经非常紧张了，想看演出的朋友可以关注各大票网。北京人艺经典话剧《李小红》今天开始上演。这部戏写给生于70年代长在胡同里和大杂院中的所谓的70后们，演出的场地在北京西区剧场。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叫北红北渠，渠字的写法左边是一个句号的句，右边一个鸟字。北红北渠还被人们俗称为灰顶茶渠、红尾溜、火鸟、穿马褂等等。我们北红北渠的雄鸟有红色的尾巴和腹部，还有标志性的大眼睛，体型呢差不多比麻雀大一点。我们北红尾渠的雌雄鸟颜值都很高，混迹在鸟类时尚圈里，棕红色的尾羽绝对能让我们成为鸟中的俊男靓女。 我们北红尾渠雄鸟头顶灰色，头、颊、前颈、翅膀为黑色，下体、腰部及尾羽为鲜艳的棕红色。雌鸟上体土褐色，下体色浅淡，尾羽和腰部同样是棕红色。不过你要记住，北红尾渠最醒目的是翅膀上的白色倒三角形一斑，这也使得我们能够与其他的红尾渠分别开来。 没错，红尾渠是一个属，但是呢，在北京最容易见到的应该就是我们北红尾渠了。一般来说，我们比较怕人，

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这样的一个概念。 嗯，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2017年年初，习近平主席在日内瓦联合国做了重要的演讲，提出来了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 嗯， 而这次中非峰会呢，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非关系联系在一起， 嗯， 提出了要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这样的话呢，就为今后的中非关系指明了方向， 嗯， 提出了目标，而且呢，习近平主席提出来了今后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更加紧密中的五个方面的内容， 嗯， 这就为我们今后发展中非关系指明了方向。 嗯，刘大使还是特别的关注啊，而且像这些内容都是铭记在心中哈，一问呢，刘大使就能够这个随口就能跟我们说起。那其实呢，说到中非合作论坛，从2000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是第19个年头了。应该说，刘大使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中非合作论坛它当初成立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呢？ 中非合作论坛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成立于2000年， 嗯， 这里头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背景，就是在上个世纪的后半期，特别是80年代、90年代以后，随着冷战的结束，非洲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集中的大陆，被国际社会逐渐的忽视和边际化。 嗯， 因为在冷战时期，非洲作为一个美苏两个集团争夺的对象， 嗯， 非洲呢还受到了一些国家的关注。但是呢，随着冷战的结束，非洲经济、政治各个方面的发展呢，陷入了困境。特别是，随着这个一些国家在非洲推行民主化这浪潮，使得一些非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呢受到很大的损害。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政府、中国当时领导人非常敏锐地意识到，非洲作为世界的一个大陆，具有着发展非常大的潜力。 嗯， 中国作为非洲的老朋友，不能忘记老朋友，就在2000年和非洲国家一起组建了中非合作论坛。 嗯， 这个论坛的组成以后，到今天已经19个年头了。 嗯， 在这19年里，中非合作论坛引领了中国和非洲的合作，引领了世界与非洲的合作。 嗯， 起了一个非常好的带头作用。在这之后，其他的一些国家，包括欧盟、美国、日本，甚至韩国，也开始建立类似的这样的合作机制， 效仿我们， 效仿我们。但是呢，已经比我们落后了很长的时间。当我们已经走上了合作，走上了一个一个台阶的时候，他们才刚刚起步。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中非合作的一个先手期， 嗯， 是国际社会对非洲的支持。 嗯，那么其实说到这次的这个非洲合作论坛哈，很多朋友也会想到之前咱们的一个峰会，就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其实上次就想请刘大使来做节目，刘大使因为这个有事儿没来，推荐了您的同事来哈。那么说到这个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论坛里头的很多国家，其实这次我们在中非合作论坛上也见到他们了，是吧？这两个其实是有一定的重合的。 对，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呢，是习近平主席提出来的， 嗯， 是一个具有世界广泛意义的一个合作的一条光明大道。 嗯， 非洲国家呢，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的区域和国家呢，在一带一路这个整个战略当中呢，是起了一个重要的作用。这一次我注意到，这一次中非合作论坛把一带一路和中非关系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嗯， 我觉得这个新的主张和举措呢，会把更多的非洲国家纳入到我们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当中，使更多的非洲国家甚至是整个非洲大陆能够从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当中受益。 嗯， 我觉得这一点是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的。 嗯，那么刘大使呢，刚才我们给大家也介绍过了，这个您的这个履历非常的丰富哈。那么说到跟非洲的关系，您实际上是2007年到2012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大使，所以说其实您从当地也感受过非洲国家的朋友们对于咱们这个中非合作论坛的期待哈。 对，我到过一些非洲国家，在不同的非洲国家都非常重视中非合作论坛， 嗯， 对于他们本国的发展的重要性。 刚才讲了，由于中非合作论坛是中国重视支持非洲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举措，所以呢得到了非洲国家的非常重要的理解和支持，所以呢他们积极的参与。我在坦桑尼亚工作期间呢，这个参加了2009年的中非合作论坛的会议，这一次会议呢是在埃及的沙姆沙伊赫召开的。当时2006年在北京召开了这个第一次中非合作论坛的峰会。那么沙姆沙伊赫这次会议呢实际上是一个部长级的会议。但是呢坦桑尼亚总统就专程从坦桑尼亚飞到沙姆沙伊赫来参加这个所谓的部长级的会议。 很重 要。来向中国政府当面来表达对论坛的期待，对论坛支持坦桑尼亚发展他的期待。所以呢非洲国家对论坛是抱有非常大的期望的。 也是非常的重视，总统也来亲自参与之前的这样或者是之后的这样的一些会议啊。 是的。 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举动来加深我们之间的这个联系哈。 是的。 那么刚才呢我们也说了这次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的意义，还给大家详细说了论坛成立的背景。那么也听刘大使说了自己在非洲旅职期间的这个事儿哈，也感受到了当地的这个人们对于中非合作论坛他们的一个重视和期待。那么中非合作论坛这一次的中非合作论坛呢已经落下了帷幕，究竟我们怎么来看待这次取得的成果，又如何来更多的了解非洲的文化和历史呢？中国和非洲国家的交流发展又留下了哪些印记呢？一会儿我们请刘大使来跟大家继续接着说。好了，城市文化范儿，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9月5号，星期三，农历7月21，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5和0。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今天白天本是天气晴朗，空气清新，能见度都在20公里以上，有利于交通出行，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只是紫外线照射强，外出请注意遮阳防晒，并及时补水。近期本市花粉浓度明显上升，易敏人群外出请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花草繁密的地方。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60%。白天的最高气温3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9度。今明两天呢都没有降雨，但是明天风比较大，局地有些尘土，所以今天雨后洗车的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非洲大陆上的中国印记，中非论坛北京峰会落幕，让我们更为关注非洲的文化和历史。在辽阔的非洲大陆上，蕴含着哪些文化宝藏，我们可以去了解。城市文化范儿，和大家一起说说非洲大陆上的中国印记。中非合作论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非洲国家之间的集体对话机制，成立于2000年，宗旨是平等互利、平等磋商，增进了解，扩大共识，加强友谊，促进合作。论坛的成员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国建交的53个非洲国家以及非洲联盟委员会，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C。来看第二道题，有史书记载的第一个到达非洲的中国人，您知道是哪个朝代的吗？ A. 唐代， B. 元代， C. 明代。 来，我们先看看这第一道题，正确的答案应该是53个国家。一是特别早就把正确答案给发上来了，哎呀，红十字啊，田耕啊，还这些朋友都答对，还有小飞侠呀，青花大碗啊 ，CC 呀，恭喜这些朋友，答对的朋友特别的多，我就不一一再读各位的名字了。我们请刘大使来先给我们选出第一位幸运的朋友吧，我们送出我们的一份纪念品，好吧？ 嗯，首先我恭喜这么多听众朋友答对了这道题， 刘大使看得特别高兴哈。 我想这次论坛有53个。非洲国家参与，那么这个奖品就给53号听众吧。 第53位答对的朋友。好，请我们的编辑来数一数是哪位朋友呢？那么第二道题呢，是有史书记载的第一个到达非洲的中国人，您知道是哪个朝代的吗？唐代、元代还是明代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我们为您提供的纪念品一份哦。这道题昨天在我们的办公室引起了热议，我们同事们自己也在答这题，大家还在讨论了一下。好的，我们的编辑数出来了吗？第一道题第53位答对的朋友到底是谁呢？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红十字，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伴随着这首非洲风情的音乐，继续开启我们城市文化范儿。那么中非论坛北京峰会9月4号刚刚落下帷幕，为期两天的中非合作论坛让我们更关注非洲的文化和历史，在辽阔的非洲大陆上蕴含着哪些文化宝藏，我们可以去了解中非论坛18年来中非的友谊和合作中又有哪些故事呢？城市文化范儿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说说非洲大陆上的中国印记，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国前驻坦桑尼亚大使刘新生。刘大使，刚才我们公布了第一道题，说这次是有53个非洲国家参与了论坛哈，但是非洲现在是有56个国家和地区是吧？ 对，这次53个国家呢，是因为都是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没有建交的国家就没有参与。另外呢，这个非洲还有一个存在争议的地区，有一些国家对它的主权归属啊还有争议，西撒哈拉，所以这个地区呢也没有派，代表团来参与。 所以53个非洲国家参与这次中非合作论坛已经是能来的都来了。那么昨天我们节目呢预告了说刘大使您要来给我们今天讲讲啊中国和非洲的合作，说说非洲大陆上的中国印记。很多朋友也有问题，比如说网友 Emily 他就发来了微信问，他说好多非洲国家呀我都不太熟悉他们的地理位置，也不知道各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之类的，还是对非洲了解的少啊。网友洛洛桃说，我知道南非大钻石，还有肯尼亚坦桑尼亚大草原，还有之前你们节目介绍过的纳米比亚，刘大使也来介绍过坦桑尼亚哈。大家对于50多个非洲国家比较了解的可能就是其中那几个旅游比较发达的国家了。那么其实呢他们这些非洲国家之间本身的经济水平还有文化差异其实也是挺大的，像北非还有南非算是非洲地区比较发达的地区是吧？ 是，这个非洲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社会当中呢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是非洲内部呢本身也是丰富多彩，各种特点各种的这个特征呢都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如果把非洲从整体上来进行划分的话呢，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划分。首先从地区来说，非洲大陆是3000万平方公里，在这样大的一个大陆当中，12亿人口，可以划按照地区不同，可以划成北非、南非、中非、东部、西部。实际上，在非洲联盟下属的地区性组织当中呢，也有5个不同的区域性的共同体。 另外呢，他们也是按照区域来吗？ 他们也是按照区域来的，或者根据自己的文化特点。第二呢，我们可以根据语言来分，非洲呢50几个国家当中。有讲英语的，过去由于殖民主义时期遗留下来，有讲英语的，有讲法语的，有讲葡萄牙语的，所以呢也有不同的语言特点。 比如说谁说英语，谁说法语，谁说葡萄牙语，您给我们举举例子来说。 东部非洲的几个国家过去的我们说是这个由于殖民时期留下来的，比如肯尼亚，坦桑尼亚、赞比亚，这都是讲英语的，当然他们也有自己本土的语言，一会儿咱们还会说到。 是， 法语国家呢主要集中在西部非洲，比如说贝宁啊，加蓬啊等等的，葡萄牙语呢，比如说安哥拉，莫桑比克，这都是过去葡萄牙对他们影响非常重的，这是从语言上来说。从文化上来说呢，我觉得宗教，北部非洲主要是伊斯兰教，其他的地区呢就有基督教，有天主教等等的，这个也可以划分出不同的种类的国家。另外呢，从发展水平上来看，确实有些地区有些国家呢发展的比较好，像刚才您提到的北部非洲的一些国家和南非，在非洲的50几个国家当中经济发展是走在前面的，而其他的一些国家呢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另外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国人非常关注的，就是这个旅游。非洲的50几个国家当中，很多国家的旅游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埃及啊，南非啊，肯尼亚呀， 北边、南边，肯尼亚东边， 对，也包括坦桑尼亚 啊。 他们的旅游资源呢，这个呈现不同特点，有的呢是历史人文的东西比较多，比如说埃及，它古埃及的历史非常辉煌。南部非洲呢，大山大河，这个靠近南极，有它自己的特点。东部非洲呢，它有它世界上 唯一现在现存的大的这种草原， 嗯， 野生动物， 嗯， 这个非常壮观。我们有很多中国公民到里面都去旅游， 嗯， 所以呢，非洲本身来讲是丰富多彩的，是有不同的特点的， 嗯， 很值得去研究，很值得去观察。 是那会儿呢，请各位大使来做节目的时候，每次一说一个国家，然后就好多人都说，哎呀，我们真的好想去啊！真的，非洲其实也是有非常灿烂的古代文明，尤其像这埃及的这个，这个文明这个历史渊源非常的久远哈，也很神秘，那么。这个应该说刘大使您在这个坦桑尼亚也有很多的这个感触哈，这个非洲的这些不同的这个文化您再跟我们稍微的再说一说，比如说他们有哪些不同的这种很有意思的这种文化呢？ 我们有一些人感觉到非洲好像没有什么文化， 嗯， 实际上呢，非洲的文化是非常丰富多彩的。 就尤其刚才您说一说埃及，大家就知道。 如果说从人类的发源来看，现在科技上和这个科学界呢， 嗯， 一个普遍公认的一个观点呢，就认为人类的起源是在非洲， 嗯， 是在东非地区， 嗯，在东非地区， 在东非地区，也就是在东非大裂谷的沿线，嗯，由于历史上，地质的变化， 嗯， 火山的运行，加上气候的潮湿，所以呢，在这个地区孕育了最初的人类。我经常在这个不同的场合来做这个对比，咱们中国中华文化、中华文明是一个源远流长的，是一个几千年、上万年的。 嗯， 我们在我们中国的境内发现了元谋猿人、北京猿人等等。 嗯， 这些猿人呢，都是几十万年， 嗯， 甚至上百万年的， 对， 代表了我们这个地区的人类的发展， 嗯， 但是在非洲，这个能够发现的人类的遗迹，就要远远的超过这个时间。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在埃塞俄比亚，1974年的时候，科学家们发现了当地一个遗迹，然后呢，从里头发掘出了一副人类的基本上完整的骨架。我们在考古上如果能发现一个人的头盖骨， 嗯， 就已经是很不了不得的一个 发现。是， 但是这个呢，发现了一副人的骨架接近 40%， 是一个女性，320万年以前的。如果今天大家到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亚迪斯亚贝巴，到国家博物馆能够看到这一副人类的骨架， 嗯， 在坦桑尼亚也是如此， 嗯， 这个在他的国家博物馆可以看到人类在300万年以前在当地的火山喷发附近的沼泽地留下的脚印，人类的脚印， 嗯， 300万年以前的。 所以说我们比如说我们在中国呀，或者是在这个欧洲其他地方发现这个人类的活动这个遗迹，但是在非洲发现的可是我们地球人的最早的这个痕迹哈，然后他们跨越山河大海几百万年遍布到这个全世界地球的各个角落。 对， 最初我们都是从东非大裂谷的那一带那一支出来的。 对，当然这是科学上一个比较有影响的一种说法。 是，就是目前为止来说我们发现的这个证据表明是这样子的一个发展哈。 对，因为在我们地球上发现人类最早的遗迹是从这个地方发现的。 嗯， 当然了，这个非洲的文化还不仅仅是这些人类的最早的 起源了， 还有今天丰富多彩的非洲文化，比如说非洲的绘画、 嗯、 木雕、服饰、饮食、神话传说、 嗯、 舞蹈、音乐，这些我们都非常熟悉的这个非洲的有特色的文化， 是也是非常的有特色。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节目里给大家垫的这种非洲的音乐，一下子就能够感受到哈非洲人民的这种热情、这种欢快哈。但是大家就会有一个疑问哈，您看刚才刘大使您也说了，非洲其实是有灿烂的古代文明的，也有很多种多样的这种文化类型，但是非洲的这些历史文化好像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承哈，这是为什么呢？ 非洲的文化，它本身今天来看它是丰富多彩，是多层面的，是多侧面的，分成不同的门类，确实是在整个世界文化的这个 花园里头， 嗯， 它是有它自己非常重要的地位的。 是。 那么与此同时呢，您刚才提到问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那么它从历史的传承来看， 嗯， 是个什么情况呢？我们同样可以拿中华文化来作为对比。 嗯， 中国在过去历史上的这么几千年里头， 嗯， 中华文明延续下来了，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延续，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有载体， 嗯， 它有文字， 嗯， 它有书写文字的材料，比如说竹子， 嗯， 丝绸， 后来的纸， 这些，它可以把这个人类的思想凝聚以后 记载下来， 然后一代一代传承下来。非洲的文化在传承过程当中呢，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它第一，它没有文字。从语言来说，非洲的语言是丰富多彩的，甚至一个镇一个村子在今天还有他自己的语言， 嗯， 历史上他就更是多种多样， 好多方言，对他们来说也是各种方言。 他其实还不光是一种方言或者口音， 嗯， 他就是不同的语言， 哦， 完全 不能够相互交流的， 嗯， 这样的话呢，他就第一限制了不同种族或者不同部落之间的交流，第二呢，这种只是口头上的语言，它没有形成文字， 嗯， 所以呢，它不能把它落实到一个载体上， 嗯， 那么随之而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非洲的发展历史当中呢，这个文化的载体没有，就是它没有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竹子啊， 嗯， 丝绸啊，或者是这个青铜器啊，或者是纸这样的，能够把它文字给固定下来，这样就能一代一代的传承， 嗯。 今天我们还能聊，通过这些文化的这些载体，还可以了解几千年以前中国历史上发生过什么事情。 嗯， 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有系统的中华文明。 嗯， 而非洲呢，由于刚才讲的这个特点，所以呢，它在传承过程当中呢，就出现了一些问题。 嗯， 一些技巧性的东西，比如说木雕啊、绘画，它可以一代一代的传下来， 手工， 但是呢， 人传人能传下来， 这个可以， 嗯， 但是呢，如果要上升到一个文化文明科学或者说是意识形态，比如说中国在历史上的这个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些约束人们思想观念上的一些抽象的东西，一些道德上的东西， 嗯， 它就很难形成了。 嗯， 这样的话呢，就影响了它这个文明的这个文化的发展。 嗯， 大概是这样一个原因。当然了，这个在这个非洲被这个国际社会所认识。 嗯， 应该说在150年以前， 嗯， 随着西方的这些探险家、传教士进入， 嗯， 这个非洲， 嗯， 大量的西方的文化和文明，特别是西方的宗教， 嗯， 西方的一些观念就进入到了非洲， 嗯， 也或多或少影响了非洲它自己发展这个文明和文化发展的这个道路， 嗯， 所以呢，这个今天的非洲呢，应该说，就像刚才讲的，它在表现上它是非常丰富多彩的， 嗯， 但是如果把它上升到一个观念上的东西，多少受到了一些影响， 嗯， 可能和其他文明和其他文化相比，它是有一些不足的， 这是它的缺憾哈， 非常遗憾 的。像埃及的这个象形文字，它其实也算是非洲的本土文字吧？ 对， 然后我看到非洲是本身没有什么文字，就是埃塞俄比亚用345个文字碎片当做注音符号，是吧？ 对，埃及的这个古埃及文字呢， 嗯， 在它发展历史当中呢，失传了。所以呢，今天虽然从古埃及的石碑或者雕刻上能够看到这个文字， 嗯， 但是呢，人们还在不断的破解当中， 嗯， 我相信这个过程的随着过程的发展，对于古埃及的文明的认识会越来越深刻，其他地区，非洲其他地区，自己创造或者保留下来的文字非常少， 嗯，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遗憾， 一个缺憾哈。好，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把第二道题给各位朋友重复一下。 非洲大陆上的中国印记，中非论坛北京峰会落幕，让我们更为关注非洲的文化和历史。城市文化范儿和大家一起说说非洲大陆上的中国印记。来看第二道题，有史书记载的第一个到达非洲的中国人，您知道是哪个朝代的吗？ A. 唐代 B. 元代 C. 明代。 这道题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哟。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我们提供的纪念品一份。红十字您发来的地址和电话我们都已经收到了。红十字说，谢谢，我又获奖了，听广播长知识，天天听城市文化范儿，越办越好，谢谢您。好，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前驻坦桑尼亚大使刘新生刘大使来跟我们说说非洲大陆上的中国印记。那么网友贺兰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不是说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从非洲运了长颈鹿回来了吗？那么中国和非洲之间的交流是不是就是从郑和下西洋开始的呢？因为我们之前也问大家哈，有史书记载的第一个到达非洲的中国人到底是哪个朝代的，他想套我们的答案吗？我们先不公布，咱们先说一说中非交流的历史吧，刘大使。 中非交流呢确实是源远流长。我们不去说这个历史上第一个到达非洲的中国人，因为这个是一道我们现在的题目。 是。 咱们就从中非之间大规模的进行交流来说，应该说在这个交流过程当中呢，最早是从郑和下西洋，也就是1405年到1433年，这20多年里头，郑和率领中国这个船队到达阿拉伯世界，间接的也到了这个非洲，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郑和下西洋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事件，但是实际上呢，这个中国和非洲的交流呢，是一个很漫长，或者说是一个多方面的，郑和下西洋只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事件。那么，中国当时和非洲的交流呢，主要是经过今天中东的阿拉伯这个地区，中国和阿拉伯地区经过这个贸易啊，人员的交流啊，物资的交流啊。对这个阿拉伯世界输出了一些东西，然后呢通阿拉伯世界呢和非洲作为一个中转站，对非洲的影响又非常重，特别是东非地区和北部非洲地区。 是。 今天在肯尼亚，在坦桑尼亚这种靠近印度洋的东非地区国家里，我们还能看到很多中国的印记。在坦桑尼亚有一个海边，有一个很著名的当地很著名的一个当年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墓地，在这个墓地里头有几十座当年留下来的陵或者叫坟墓，在他的墓碑上最时髦或者是最华丽的装饰是装饰中国的青花瓷瓷片，这已经是几百年的事情了，今天我们到那儿去看还可以看到墓碑上装饰的青花瓷瓷片，在这个墓地的一个小的博物馆或者展览室里头也可以看到大量的中国当年的青花瓷瓷片和瓷器， 可见这个交往开始的很早，而且影响也是非常的大哈。 对，已经形成了当地文化的一部分，可以说是 那么咱们中国的文化也可以说是博大精深，历史久远了。那么其实我们之前跟刘大使您交流的时候，您也跟我们说过，说这个中非文化其实是有互补性的哈。那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互补呢？ 中国文化和非洲文化都是非常有特点的两个文化，两个文明。刚才就像刚才讨论的，中国文化呢是有自己非常明确的传承，而且是一以贯之，这在世界的古老文明当中是唯一的一个没有受到外来打这个冲击而且一直传承下来的。非洲文化呢和非洲文明它是一个丰富多彩，所以它呢今天来看它有它的非常可借鉴可学习可交流的东西。那么这两个文化放在一起，你就可以发现相互之间，一个是有历史根源和今天的丰富多彩，一个呢是在历史传承上还有一些遗憾。那么这两种文明在一起可以相互学习，可以相互促进，事实上也是如此。中国在非洲，随着中国在非洲的影响的发展，中国老百姓、中国的公民、中国的旅游者、中国的商人在非洲的人数的增加， 中华文化当中非常丰富多彩，非常有影响的一些观念上的东西，一些道德观念上，诚信等等这些人类社会或者是家庭社区国家的这种观念，在非洲得到了不断的在扩大。我觉得这个呢，相互之间的学习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也是相互需要的。 嗯，那么说到这个中非之间的这个交往以及他们对我们的一些影响，网友飞天说起了小时候的一个事儿。他说，我小的时候芒果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头，从芒果我知道了非洲。记得这个好像是上世纪60年代末哈，当时毛主席把外国朋友赠送给他老人家的芒果转送给了国内的工农群众，一时也是举国沸腾，人人争相传送哈。那个时候还是非常稀罕的芒果。 对这个事情，这位听众呢提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1968年，就是在文化革命的高潮的时候。当时呢由于这个一些学校不稳定，所以呢政府呢当时中央派出了工人宣传队进驻到了一些院校。那么这些工人宣传队呢在院校当中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吧，起到了一定宣传啊，稳定啊，引导这个运动发展的作用。当时毛泽东呢就把巴基斯坦的朋友送的芒果 是巴基斯坦， 对，就转送给了这些工人宣传队。 嗯， 经过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从这段事件来看呢，它和非洲实际上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从我来讲，我当时也还在上学，我也是从这件事情上了解了芒果，知道了芒果，而且呢芒果确实是非洲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水果，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东西。所以呢我非常理解这位听众所提到这个故事。 嗯， 我们在非洲呢也确实是了解到非洲的这种热带水果，那真是铺天盖地，各种各样的。所以呢， 您在住了好多年哈。 应该说呢，这个非洲的这个热带水果呢，也可以说是起到了中非交流的一个桥梁作用。 其实说到中非友谊呢，已故的相声大师马季有一段经典的相声《友谊颂》，我们先来听一下。 那你怎么出国了？ 我有另外的任务啊。 干嘛去了？ 我是光荣的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到国外帮助修铁路去了。 哦，你是到坦桑尼亚、赞比亚去了。 我们是乘我国友谊号远洋客轮从广州出发，离开珠江口，过我国南海的万山群岛，走西沙、南沙、曾母暗沙，走新加坡、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印度洋，走甘岛、塞舌尔群岛到维多利亚，再走1808，这才到坦桑尼亚。 呵，这还真够远的。 这时候广播喇叭响了，旅客同志们请注意，前方就要到达坦桑尼亚首都达赖斯萨拉姆了。坦桑尼亚是个美丽的国家，它有辽阔肥沃的土地，勤劳勇敢的人民，茂密的原始森林，丰富的地下宝藏。非洲人民在觉醒，坦赞人民在前进，美丽的非洲展现在眼前，一块块田野，一片片椰林，一行行树木，一排排人群，人群中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说的笑的唱的跳的，大家齐声高呼卡里布尼卡里布尼。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斯瓦西里语，欢迎欢迎。 哦，非洲朋友热烈欢迎你们。 听了马季先生的相声，真的是一个有趣而神奇的非洲展现在国人的面前，而且这相声也是几十年前的了，那个时候大家真的对这里也是很好奇，而且那里的这个奇特的问候语拉菲提让大家很感兴趣。哎，有野牛、狮子、大象等等各种罕见的动物，其实还有中国人援建非洲的坦赞铁路，以及中国和非洲各国真诚深厚的友谊。说到坦赞铁路，刘大使您也在坦桑尼亚待了好些年，做这个大使哈，跟我们说说这是一条什么样的铁路？ 坦赞铁路是中非友谊和中非经济合作的一个丰碑。这条铁路呢，起始于坦桑尼亚首都达赖萨拉姆，终点呢是赞比亚的首都卢萨卡。这条铁路为什么在当年建立呢？建设呢，是因为当时70年代的时候，非洲国家还面临着反对

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八月。今天呢是这个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二和七，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5号，星期三。那么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北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是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60%。白天的最高气温3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9度。今明两天本市都没有降雨，但是呢，明天风力偏大，局地有尘土，所以雨后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非洲大陆上的中国印记，中非论坛北京峰会落幕，让我们更为关注非洲的文化和历史。在辽阔的非洲大陆上，蕴含着哪些文化宝藏，我们可以去了解。城市文化范儿，和大家一起说说非洲大陆上的中国印记。有史可考的第一个到达非洲的中国人是中国唐代著名史学家杜佑的侄子杜环。公元751年，唐军与阿拉伯帝国大军激战于中亚重镇达新斯，大批唐军战败被俘，杜环也在其中。被俘后，杜环随阿拉伯军西行，游历了包括北非地区在内的阿拉伯帝国各地，直到762年才回到广州。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A。 来看第三道题，坦桑尼亚矿产资源丰富，下面哪些矿产不是坦桑尼亚富含的呢？ A. 黄金、天罡石、宝石。B. 氦气。 C. 石油。 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 唐代的时候就有中国人到非洲去了，这个答案还是蛮让人吃惊的哈。所以呢，答对的人没有刚才那么多，但是也不少。刘大使给我们选一位幸运的朋友吧。 还是祝贺这么多朋友们答对了这道题，说明大家对中非的交往非常关注的。 是， 我选第100名答对的读者。 哦，为什么？ 我祝愿中非交流与合作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好，谢谢您。来，我们编辑来数数第100位答对的朋友是谁哈。那么第三道题呢，我们说的是哪些矿产不是坦桑尼亚富含的？黄金、金刚石、宝石，这是 A， 这是第一组。B 是氦气， C 是石油。请大家记好哈，不是坦桑尼亚富含的。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依然可以获得我们为您送出的一份奖品。来，我们的编辑数出来了，第二道题第100位答对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新宽体盘，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咯。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继续请出中国前驻坦桑尼亚大使刘新生，请刘大使跟我们在中非合作论坛刚刚落幕之际来说说非洲大陆上的中国印记。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第二道题的答案，唐代就有中国人去了非洲了，真的好让人惊讶。所以网友小飞侠就说了，说我听说非洲人民很喜欢咱们国内的风油精啊、清凉油之类的吧。其实说到中国在非洲文化印记，刘大使您在坦桑尼亚的时候有哪些所见所闻呢？ 中国随着中国和非洲交流的不断的扩大和深入，现在非洲各个国家的中国印记越来越多方面的呈现。我们不去说到处都可以看到的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我们不去说中国在各个国家的众多的投资企业，各种各样的，我们就说文化方面，中国在非洲现在越来越多的开办孔子学院，对于宣传中国文化起了很大的作用，各个学校开展中文的教学，各个国家进行常年不断的中国文化演出巡演， 还有一个非常值得说的，就是中国的春节文化，在非洲越来越得到传播。 是吗？ 首先呢，是因为中国的人越来越多。第二呢，中国的企业当中，就业的非洲当地的老百姓很多。所以呢，这个加上呢，就是我们在非洲搞了不同的文化方面的这个春节的联欢活动，比如说欢乐春节啊等等，在不同国家都有了越来越大的普及。如果说在坦桑尼亚来说，对我印象最深的，我觉得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火炬传递。这个奥运会的火炬传递呢，过去从来没有到过非洲，不管是有史以来没有到过非洲，那么2008年奥运会是第一次，而且在坦桑尼亚首都达雷萨拉姆的这个火炬传递呢，是非洲的唯一一站。当年在传递的时候是走了19个国家和城市，所以呢，这次传递呢，应该说我作为当时主要的组织者，我也是当时80名火炬手的之一，所以呢，我有非常深刻的体会，就是政府的坦桑尼亚政府的支持，非洲各国家的支持和坦桑人民的拥护。当时这个火炬传递那一天，正好天降大雨，但数千老百姓在随着我们的火炬一起进行奔跑，从头到尾，我们的火炬传递的出发点是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总站的广场，很大的一个仪式。然后终点呢是在中国新世纪援建的坦桑尼亚国家体育场的广场。所以呢，这个活动是非常隆重的，非常热烈的，加上途中数千乃至上万老百姓的随着奔跑，这个形成了一个非常壮观的一个事件。在中国当时北京奥运火炬传递的整个过程当中，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那么真的是我们这个在非洲呢能看到很多中国文化的印记。而且刘大使，我听说咱们中国的电视剧啊、综艺节目之类的在非洲大陆上也很受欢迎，是吗？ 是的，非洲呢，这个由于他们这个广播电视他们的这个设备啊和这个水平啊，还比较落后，所以呢，他们的电视节目呢，主要还是引进国外的电视节目。过去呢，主要是欧洲的，美国的，但是随着中国和非洲的文化交流的不断的在加深，不断的在扩大，当地老百姓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的迫切，不断的在发展。那么我们在坦桑尼亚，当时在2011年，第一次翻译，广播播出了这个中国的电视连续剧《媳妇的美好时代》，这个电视剧呢在非洲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为什么我们当时要做这件事情呢？有这么几个原因。一个呢是，当时这个非洲人民当中，了解英语的、了解汉语的当然很少了，了解英语的也不是很多，如果说我们把一个中国电视连续剧把它翻译成英文，那影响面会非常小。那么如果说我们把它翻成当地的语言斯瓦西里语，然后打上字幕的话，那么由于当时这个非洲它的电视的普及率很低，而且主要还是在12寸的黑白电视，所以呢这个字幕呢这个字就会非常非常的小，影响这个观看的效果，所以呢就干脆把它翻译成斯瓦西里语， 当地人听得懂的当地的话。 这个呢你即使是文盲你也能听得懂，有利于传播中国的文化。而且他选择了这部电视剧呢，也是为了向非洲国家、非洲人民来介绍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以后的新的一种文化、新的一种一种风采。事实证明这部电视剧播出以后，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在达雷萨拉姆播出的时候是每个星期播两次，一次两集，每次播出的时候都是万人空巷。 所以说当时好多媒体还报了说这个中国的一部电视剧《媳妇的美好时代》在非洲大陆热播哈。我们的编辑呢也专门找到了这部电视剧以及后来翻译成斯瓦西里语的版本，我们给大家先听一段。我们先找到的是这个我们这个国内播的这个普通话的这个版本，然后呢我们后面呢找到的是对应的斯瓦西里语那个版本，大家来听一听，很有意思，我们编辑费心思专门找来的。 整个市里边就这一个，你知道吗？24小时贴身保姆，一个人一个，跟外界不搭嘎，没有别人在使唤他啊。还有我跟你说什么？24小时热水，还有专门的营养师、按摩师、保健师，连医生、护士，我跟你说，理疗中心全部配齐了，还有吃的全是绿色的。 多少钱？ 哎呀，你先别提钱了，我跟你说，根本就进不去。我跟你说，打电话预约，我跟你说得预约半年呢才能进去。结果特别巧。白雪就帮我张罗这个事，一下午可以找到他们的高管。巧了，正好有个人死了， 你让我去顶他。 不是， 我跟你说呀，就没这么巧的事儿。 因为 说 他想让我死。 kuambia huwezi kuruhusu kusaidia kukusaidia kutoa kucha mhudumu mmoja anamsaidia mzee mama. Malipo ni pesa ngapi? Hey, usitaje kwanza pesa. Nakwambia huwezi kuruhusiwa kukaa ndani, nakwambia eh. Hata ukiweka miadi kwa simu, utangoja nusu mwaka ndio ukubaliwe. Lakini Baisho amenisaidia. Amenisaidia la siri nzima. Tulisaidiwa kupata kitanda kimoja. Eh? Mgonjwa mmoja alifariki. Kisha nilazo kitanda hicho. 刘大使听着还是很亲切的哈，当年您引进的这部影片《媳妇的美好生活》哈。 对，这个斯瓦西里语是一个语速很快的一个语言，所以听起来很有富有生活的意味。 没错， 而且这个电视剧呢，在2011年开始译制，最终的这个首映式是在2012年。 嗯， 当时咱们国内也派了相关的演员和这个领导来参加了这个首映式， 还去了那儿是吧？ 还去了那儿。 嗯， 这个电视剧呢，使得非洲人民了解了中国人民的喜怒哀乐， 是 了解了中国的家长里短，如何处理家庭矛盾，非常非常有意思。 所以现在像什么《唐人街探案》《捉妖记》《舌尖上的中国》等等，这些都有非洲的译制版本了，在非洲大陆还是很受欢迎的哈。那么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非洲本土的这个文化产品方面，他们自己本地人都喜欢看些什么呢？ 在非洲50几个国家当中，总体上来说，在文化事业上的发展呢，应该说还是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在我工作的这个东非地区，还没有一个很成系统的电视剧、电视节目或者是这个电影的这个产业。 嗯。 但是老百姓还是需要有这方面的需求的。他们呢最关心、最希望了解或者最感兴趣的，首先是体育节目。 哦， 非常喜欢看足球， 嗯， 同时呢非常喜欢看中国的武术，中国的这些武打片。后来我们也介绍了一些武打片进入当地市场，受到很大的欢迎。 所以其实也是我们如果是中国的这个企业或者个人，就有愿意去非洲发展的话，其实刚才刘大使您说到的这些领域其实都是大有发展空间的哈。 是的，现在有一些中国的这个各方面的企业吧，也在做这个事情， 嗯， 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网友林涛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咱们给非洲国家的捐赠也不少吧，关于咱们给非洲国家的这个援助，这几天也是大家的热门话题哈。刘大使，那为什么咱们国家要援助非洲国家呢？这个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您也跟大家来说一说。 这个网友这个听众呢提出来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这个很多人关注的问题。我认为呢，中国和非洲的这种经贸合作也好，援助也好，它是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背景的。当中国1949年建国以后，还处于发展的一个非常低的水平的时候，属于非常贫困的时候，应该说那个时候非洲国家对中国的独立解放和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好的支持。中国人中国文化是知恩图报的，那么今天我们的日子过好了，我们确实从道义上要支持非洲国家他们的经济发展。另外呢，从经济上来说，中国援助非洲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能力建设这些方面，这方面非洲国家取得了发展，同样对中国，反过来说对中国的经济建设也是一种支持。从能源、从资源、从市场、 从各个方面对中国的经济也是一个促进这种交流。另外呢，中国援助非洲也是基于一种国际上的责任，不管是联合国也好，国际社会也好，包括联合国最近提出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纲要这个日程，也是规定了各国国际社会有义务要支持非洲的发展。所以说呢，这个是多方面的一个因素造成的，是我们应该承担的一份义务和责任。 所以说刘大使的意思就是中国和非洲国家的这个援助实际上是相互的，是吧？受益也是相互的。所以其实我们援助非洲我们也是有受益的地方的哈。 是的，我们援助非洲呢，不仅不光是说像撒芝麻盐一样的把钱撒向非洲，我们呢就是经常说的一句话，在援助非洲经常说的一句话叫做既授人以渔也授人以渔，就是既教会他要教会他怎么捕鱼，而不是仅仅给他一条鱼。 嗯， 中国在援助非洲的时候呢，很侧重于倾听非洲国家人民的需要。我们回过头来看，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可以把中国援助非洲呢分成不同的模式，很重要的一个模式我们叫做安哥拉模式。在安哥拉，中国在对安哥拉的援助当中呢，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加强它的基础设施建设，它的铁路、它的公路、它的其他的基础设施，这样使它的国家的能力增强，经济实力增强，使它安哥拉世界上非常矿产资源非常丰富的一个国家，在非洲在世界上都是有名的。那么就使得它可以把它的资源能够更迅速更方便的推向国际市场，增加了它经济发展的后劲儿，使得它的老百姓使得它的国家受益。当然中国在这里头在这些资源的使用和购买上呢，我们也是有优先权的。 嗯， 所以呢这是一个相互之间的促进，在其他国家这些发展模式也是如此，都是促进了当地国家它经济建设的能力建设，使得它能够更好的来和中国对接，使得和中国有更好的经济合作， 大家相互促进共同进步哈。那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刘大使给我们大家介绍了中非合作论坛的意义，也让我们对中非的交流有了更多的认识。那这次峰会呢会进一步推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多项合作举措，鼓励中非人民更多的参与其中，深化中非人民相知相亲。那我们也希望中非友谊长存，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多了解了解非洲，来多多享受中非合作带来的成果。好，刘大使，最后我们第三道题答案要揭晓了，我们来选一位幸运的朋友吧，您看选第几位呢？ 我看就选第19位吧，因为今年是中非合作论坛的第19年。 好，没问题，我们先请编辑来看看第19位答对的朋友是谁呢？ 非洲大陆上的中国印记，中非论坛北京峰会落幕，让我们更为关注非洲的文化和历史。城市文化范儿，和大家一起说说非洲大陆上的中国印记。坦桑尼亚矿产资源丰富，现已查明的主要矿产包括黄金、金刚石、铁、镍、铀、磷、磷酸盐、煤以及各类宝石等等，总量居非洲第5位。坦桑尼亚天然气资源储量也非常巨大，还有丰富的氦气资源，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C。 好，那么最后一道题，第19位答对的朋友，我们的编辑数出来了吗？到底是我们的哪位朋友呢？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第19位答对的朋友。哦，是11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今天要再一次感谢刘大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带我们更进一步深入地了解了中非合作论坛的意义，也对于非洲这个神秘的大陆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感谢您做客。 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感谢大家对非洲的关注。非洲还有很多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个领域的一些非常引人注目或者非常丰富多彩的东西，我希望大家能有机会到非洲去，或者关注非洲、了解非洲， 走一走看一看， 走一走看一看。 好，谢谢您，感谢， 谢谢。 好了，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张维、监制刘冰，再次感谢刘大使的